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20:15，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AM828正在播出，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直播。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啊几则科学界的新进展，这也是我们节目呢每天都要和各位来共同同步这个世界的时刻了。说的第一件事情呢，是和近段时间发生在河南的这场大水灾有关系啊。大水一来，很多建筑物呢都会被冲毁，包括一些重要的无线通信基站。那么在现在的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啊，要是手机不能打电话，不能上网，失去了联系，那很多事情呢都会遭到巨大的损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国产翼龙无人机为通信中断的区域呢搭建了移动的通信基站。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先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听一听这则新闻。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研制的翼龙 2H 应急救灾型无人机，在河南应急救灾中搭建起空中应急通信平台，为河南省巩义市米河镇通信中断区提供了连续移动信号，保障了灾区居民及时报告灾情，报送平安。近日，河南省突遭大规模极端强降雨，巩义市米河镇多个村庄通信中断，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翼龙无人机空中应急通信平台跨区域长途飞行，历时4.5小时抵达任务区，在米河镇上空搭起空中移动基站，实现了约50平方公里范围长时稳定的连续移动信号覆盖，为灾区居民及时报告灾情，报送平安，恢复了移动公网信号，打通了应急通信保障生命线。翼龙 2H 应急救灾型无人机系统是在翼龙2无人机系统基础上，针对灾害探查、应急通信保障、应急投送等任务研制的大型应急救灾型无人机系统。据介绍，该无人机系统具有航程远、留控时间长、承载能力大、环境适应性强等特点，可在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灾害条件下完成多普段灾害现场探查、工专网应急组网通信、应急物资投送等任务，并融入应急指挥体系，是我国应急救灾保障的新质力量。 来说一说翼龙无人机啊，也是中航工业成飞研究所呢所研制的一种中低空的军民两用的长时多用途的无人机。这个飞机呢装备的发动机呢是100马力的活塞发动机，具备呢是全自主的平台，可以说呢是中国无人机领域当中的当家明星。其实我们听到新闻当中说到的无人机啊，这次呢在巩义上空所提供的是无线通讯，但除了无线通讯之外呢，它还能够对于受灾的地点啊进行相关的探查，可以说呢边给受灾地方的人来提供无线通信，另外呢还能把这个地方很多的信息啊传递出去。那一台无人机飞过去，真的能够有很大的一些这个对于这个当地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哎呀，这个咱们得说说哪儿呢，说一说美国有一所大学啊，这个大学呢马上就会变得臭不可闻，具体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听一听。 美国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校区内栽种20多年的一株诗花即将绽放，校方鼓励公众来赏花。据报道，这株诗花的肉穗花序连日来越长越高，每天生长约2.5厘米至7.6厘米，预计下周开花，为栽种以来首次。诗花是巨魔芋的别称，属于珍稀植物物种，一旦开花会散发出类似腐尸的恶臭，以吸引昆虫前来传粉。诺克斯维尔校区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温室主管杰夫·马丁说，一名曾在美国威斯康星州见过诗花开花人告诉他，这种花开花时散发恶臭，在旁边的建筑里也能闻到。马丁说，也许不会那么严重，但我十分肯定气味会遍布整个楼层，十分臭。诺克斯维尔校区生物教学部门主管兰迪斯·莫尔先前外出度假时同意把诗花放在自己办公室，他如今回来上班有些无奈，他表示，直到最近我才想起来会有臭味。 说一说这个非常有趣的诗花啊，这个学校还要邀请校外的公众来进行赏花。赏这个花那可是得要鼓足勇气，而且不怕臭，没准呢还得戴着口罩啊来进行赏花。但是也说一说这个自然界当中神奇的情况太多了，诗花呢20多年呢才绽放一次，绽放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来传宗接代嘛，所以呢20多年了啊，来举办一次婚礼，那还不得把这个事情声势搞得大一点吗？其实呢我们来看一看自然界当中类似这样的情况呢都很多。其实有些花是通过香味来吸引昆虫的，有些花呢是通过臭味来吸引昆虫的，是香是臭这都是站在人类的角度来去评判的。但是呢对于植物而言，只要能够找到来帮我传粉的昆虫和中间的这个介质，那就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放在美国加州。美国加州呢这两年啊，因为全球变暖以及当地的特殊的地理条件，经常会出现大山火。这个大火一过啊，什么东西都烧没了，于是呢他们打算把电线埋在地下。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电力公司近日宣布，计划将当地约 1.6 万公里架空输电线埋入地下，以防老旧电线与干枯植物碰触引发山火。据报道，美国太平洋天然气和电气公司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这一项目，预计耗资150亿美元至300亿美元。预期埋入地下的电线长度相当于该企业全部输配电线路的10%。太平洋天然气和电气公司是加州主要电力供应商，为生活在加州北部和中部的逾1600万人供电。这家企业在加州火灾高风险地区运营长度超过4万公里的架空电线，占其所有架空电线30%。为防止强风天气中树木接触电线触发火灾，太平洋天然气和电气公司往年通常采取大规模预防性断电措施。如果电线埋入地下，可减少断电次数。 这也是没办法的一个办法啊！这两年那边的大火呢是每年都有，而且在去年呢这场大火烧了好长时间，很多人呢最后都无家可归。在找大火起因的时候呢，发现电线也是引燃大火的原因之一。甚至呢当一场大火到来的时候啊，把原本架在那里的电线烧断了，没准还会继续接连引发其他的大火，干脆就把电线埋在地下。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真的不容易啊。而且呢电线一旦埋在了地下，那其实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未来的检修啊、翻新啊等等，这些问题怎么办呢？目前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们在最后的这个时段呢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则新闻啊，听起来呢很有意思，但是呢仔细想想，哎呀，这个世界真的还是有点奇怪。我们要说的是已故的苹果前首席执行官啊，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在生前的很多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其中有一部分呢都进行了拍卖。今天呢我们说的是他1973年填的一份求职申请书要进行拍卖。拍了多少钱呢？具体什么情况呢？曾经还卖过什么呢？我们和各位了解一下。 近日，据媒体报道，苹果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在1973年填写的一份求职申请书日前将进行再次拍卖。据了解，这份求职申请之前曾多次被拍卖，2017年以18750美元成交，2018年以174750美元成交，今年3月刚刚以222400美元成交。本次拍卖希望通过对15核心的 NFT 版本进行并排竞标，来提高拍卖价格。拍卖从7月21日开始。负责拍卖的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重新拍卖史蒂夫·乔布斯1973年手写的工作申请，旨在突出现代人对价值的看法转变，包括物理价值或数字价值。拍卖将持续7天，在此期间，寻求实体版的人们可以通过网站竞标，而希望抢购数字版本的人们可以前往 NFT 市场。据悉，长久以来，与苹果联合创始人有关的其他纪念品，在过去也均被拍出高价。签名杂志、旧合同，甚至一条电动剃须刀，都曾被出价数万美元。他穿过的一件皮夹克，在2016年曾以22400美元的价格被拍出。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啊，有一个古语，这古语呢也是一个成语啊，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用在乔布斯这儿呢不是特别合适，但是呢我来给他做一个比喻，其实大家都能够明白啊，为什么呢一个名人，尤其像乔布斯这样的名人，成名甚至去世以后呢，他的很多东西都会被卖到很高的价格。但是呢从另外的角度来讲，其实乔布斯带给这个世界的绝对不是说他的这些卖出去的高价的产品，而是说给大家带来了 一种革命性的体验。这个体验呢，是让我们告别了实体键盘，只通过手指的触控，就会和现在的这种主流的计算平台 iPad 呀、iPhone 啊，就是包括，当然不仅仅是 iPhone 啊，还有其他那些电话，安卓的电话，就总而言之，我们通过手指来和这个世界进行各种各样信息的交换了。这个是在我看来乔布斯所带来的最大的影响和改变。这个改变甚至都不是说花多少钱可以对它来进行计算的。当然这其中呢也说到了 NFT 版本，这个就是数字加密版，应用了就类似像区块链这样的技术。这个数字加密版的乔布斯的这封求职信呢，世界上呢也只有这么一份，就是数字版的是一份，纸质版的是另外一份。那么本来是只能纸质版的卖一次或者说一个人拥有，现在有了数字版呢，可以再买一次，真的是买的不如卖的精啊。当然现在很多人愿意去买这个叫做 NFT 的相关的版本，没准真的未来这个领域的一些数字产品可能也会创下一些新的历史记录。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科学话题，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们今儿呢聊的话题和美味有关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新鲜的食材是味道的骨肉，而调味料的运用则是美食的灵魂。尽管总被人们所忽略，但调味品的选择却是大有学问。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强酱油和食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公告，在其中提出，酱油和食醋生产企业不得再生产、销售标示为配制酱油、配制食醋的产品。也就是说，今后你买的酱油如果带有配制酱油这几个字，那么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酱油。正所谓酿造配制调味品，其中也有大学问。配制与酿造的调味品有什么区别？我们又该如何区分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酱油分类有讲究。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和酱油醋有关系。最近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强酱油和食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公告，在这份公告当中提出酱油和食醋生产企业不得再生产销售标识为配制酱油、配制食醋的产品。有媒体表示，今后呢，咱们所买的酱油如果带有配制酱油这几个字儿，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酱油了。那什么是配制酱油？什么是配制醋呢？为什么说配制酱油醋不算是真的酱油醋呢？以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做菜的时候怎么样更好的使用调味品。本期节目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范志宏。范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为什么相关的管理部门呢要明确配制的酱油醋和酿造的酱油醋彼此之间的区别，而且要把这个区别呢还得要让消费者看得到。范老师，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到底配制的酱油醋和酿造的酱油醋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本来酱油醋都应当是酿造出来的，就是用粮食酱油它是用大豆或者是脱脂的大豆，就是榨过油的，加上小麦粉或者是一些麦麸子一起进行酿造的，加盐，加那个微生物的菌种，就是蛆啦，还有水一起酿造出来的。那醋呢，它是用，也是用粮食还有豆子、麸皮这些原材料进行酿造出来的。其实酿造都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比较优质的产品它的酿造时间都比较长，像酱油好一些的需要半年以上，醋呢那么通常也有半年、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最长的还有30年的。但是那样的我们就吃不着了。但是市面上卖的，我见过的 超市里边卖的醋是有6到8年的， 嗯， 3年以上的也都有。 嗯， 大家想一想，酿酒才多长时间，酿醋实际上比酿酒还要多一个步骤，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占地方、占工时、很辛苦的这么一件事。 嗯， 但是呢，如果是配制的酱油或者是醋，它里面就加了一些非酿造的成分，就是用一些化学方法快速的进行水解，做出来的这个液体，再加一些色素啊，加一些盐呐、把它调配成像酱油的样子，或者是用一些醋酸加水稀释，然后也是再加一些甜味剂等等色素，把它调成一个像醋的样子。那大家想一想，这种快速生产出来的产品，它既没有酱油醋应有的那种鲜香的滋味，它也没有在酿造过程中所形成的丰富的营养。 嗯， 虽然说100%都是这种快速生产出来的所谓的酱油或者醋，大家可能会觉得太劣质了，没办法接受。但是呢，如果说把天然酿造出来的这些酱油醋跟配制出来的这些产品它混在一起，可能你就不是那么容易吃得出来。但是实际上它也造成了一个行业的不公平的竞争，同时也降低了我们日常吃的调味品的品质。 嗯， 而消费者呢，在辨别起来又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可能就直接买那个比较便宜的产品，这样那些优质的产品反而会被市场淘汰掉。所以现在呢，管理部门出了这个公告，意思就是说酱油和醋必须就是纯酿造的，是不可以加入那些配制的成分的。消费者呢，也不需要费很大劲去鉴别到底哪一个是纯酿造，哪一个不是。老先生老太太们也不需要带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那么费劲的去看， 嗯， 那个标签上写的配料是什么， 嗯， 它是哪一种类型。所以使得消费者呢就比较容易去区分了。 嗯，明白，这个其实也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的。那么刚才提到配制酱油和配制醋，其实呢一说这种人工的调配啊，或者非传统工艺的酿造啊，就会给人留下一个印象，好像觉得它不够档次、不高级，甚至可能都不太安全。我们这个担心有必要吗？ 确实有一些安全问题曾经发生过，就是在90年代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太了解这种化学水解造出来的所谓的酱油跟真的酱油有多大的区别。 嗯， 当时混在一起的产品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然后食品安全研究就发现啊，这个化学水解的酱油里边它有一种成分叫氯丙醇，这个物质是有毒害的。 哦， 所以呢，首先是一些出口的产品检出了这些成分，然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 嗯， 以后呢，所有加了化学水解蛋白这样成分的配制酱油都需要做氯丙醇的检测。但是检测起来当然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而且消费者想理解这些安全的标准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现在呢，就干脆说你不可以做那样的产品了，你必须要做纯酿造的东西才能叫做酱油。你如果是加了化学水解蛋白的这样的成分进去，你根本就不能够叫做酱油，这就从根儿上就杜绝了这种食品安全的隐患。 嗯， 虽然说我们现在近年来不合格的产品已经非常之少了，为什么说是这样呢？因为即便是添加这些成分，添加的量也都会比较小，厂家也会非常仔细的避免超标，但是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造成一个行业的不公平的竞争。对消费者来说，从心理上来讲，他也感觉到不够安全， 现在出了这个公告之后，我们就根本没有这种担心了，反正都是纯酿造出来的，也不含有这种有害的成分了。 那之后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这些配制的所谓的酱油和醋，他们将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象或者名称出现呢？ 对，配制酱油配制醋以后就不存在了，以后如果说有添加这些成分的，就叫做别的名字了，比如说一种复合调味液呀、等等，它是不能够叫做酱油或者醋了。我这里顺便给大家说一下，酱油和醋它其实是调味品，也是一种有营养价值的食品。调味品的意义就是要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美味。如果你买那种质量比较差的调味品，它既没有什么鲜味儿，也没有什么香味儿，不能发挥应有的调味作用，这样你桌上的菜肴质量就会大打折扣。很多人呢买调味品的时候习惯于就是买最低一档最便宜的。 对， 我认为这种做法吧其实是不够聪明的。 为什么？ 因为咱们调味嘛，就是要追求美味才行。虽然好的调味品可能会贵几块钱，但是你想你一个月才能用多少酱油多少醋啊？ 对， 你当然要用最好的呀。你用不好的你还不如直接就加点盐水算了呢。没有谁是因为吃好一点的调味品而造成自己经济上有沉重压力甚至破产的。所以说通常我都告诉大家说，你买最好一档调味品，你吃得非常的愉快。然后同时呢，调味品因为每天用，它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比如说像这个醋，因为里边加了杂粮、豆子、麸皮这些原料，那么在酿醋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把其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给提取到醋液里边去。醋就是醋酸呐，这个醋酸呀，它可以跟那些不溶性的钙呀、镁呀、铁呀、锌呐，就发生化学反应。我说的这是好的化学反应。它把那些粮食里边、豆子里边、麸皮里边原来不溶的这些成分呢，把它提取出来了，就是变成了一个跟醋酸结合的离子化的形式。这样我们人体是比较容易消化吸收的。然后呢，醋还可以把像一些杂粮当中的花青素啊、类黄酮啊，就是一些抗氧化的保健成分也提取出来。而且这些成分呢，有一些是特别喜欢酸性的，比如说像花青素，它就很喜欢酸，在酸性条件下可以相当的稳定。然后呢，这个醋酸还可以保护原料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像维生素 B 一啊、维生素 B 二啊，他们都是非常喜欢酸，他们是怕碱的。其实好的那种醋里边，维生素的含量相当的高，钙呀、铁呀这些物质的含量也不低。如果你拿老陈醋跟牛奶比，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那个矿物质含量差不了多少，像钙的含量醋里面都可以很多。B 族维生素的含量也可以很高。区别在于醋你一般就吃一勺了， 对， 牛奶你一喝就一大杯。所以我们认为牛奶对供应营养更有用。但是如果按浓度算，其实醋里面也是相当高的。你要是配制醋啊，那个质量差的，那就没有这么多营养成分了。酱油也是一样，酱油在酿造的时候，那个大豆里边的蛋白质被分解成一些鲜味的肽和氨基酸，也会进到这个酱油里边，所以酱油产品上面都有一个氨基酸肽氮这么一个指标。 对， 那这个指标呢越高，就说明这个酱油的品质越好，它里面的氨基酸是越多的。同时在酿造的时候呢，原来黄豆和小麦当中的那些 B 族维生素也会进到酱油里， 而且发酵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一些维生素，甚至是原料里面没有的维生素 B12 还会产生一些，就是溶到酱油里边，然后也有一些矿物质也会溶进去。在酿造的过程当中呢，酱油和醋都会产生独特的香气，酿造时间越长，这种香气呢就越复杂越丰富。酿造的过程当中呢，会使原料当中的淀粉分解变成糖，所以好的酱油你吃起来它还是带一点鲜甜的。 对， 鲜是氨基酸来的，那个糖呢就是从淀粉水解而来的。醋也一样，好的醋它不是仅仅酸，酸的特别难受，它有好多种酸，它不仅仅是醋酸，还有一些不太容易挥发的有机酸，所以好的醋你闻着就没有那么冲鼻子。你陈酿的时间越长，那些挥发的东西、刺鼻的东西就会越少，然后放在嘴里边之后，你就感觉到它的酸味是丰富的，而且不那么刺激，回味很悠长，然后糖分浓缩还会使得这个醋带一点淡淡的甜味儿，也有鲜味的物质在里边。所以好的调味品真的是能给菜增色非常多，也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丰富，更有美好的感受。 对，哎呀，范老师，您这么一说，让我对于醋和酱油产生了重新的认识啊。以前我觉得他们就是做菜当中起一个辅助性角色的，但是没想到竟然如此之重要，而且呢在您看来他们还有这么多的营养成分。这个确实今天给我们大家是带来了一个很新的体验，也让各位收获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那接下来呢，关于酱油醋啊，还有一些问题我向您再追问一下。我有一个印象啊， 好的， 近些年来我去逛超市，发现在超市的调味品的货架上，酱油醋的种类是变得越来越多了。那么这个变得多的原因是因为咱们的科学技术酿造工艺这些年有进步呢，还是说本身这些东西的品类就很多，只不过我们现在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见到它们了，原因是什么？ 这叫说到呢，任何行业都与时俱进，随着我们国家消费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在我小的时候，店里就一种酱油，一种醋，就是一个大缸，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后来就发现好像有好几种了。现在你到醋和酱油的柜台，你会发现每一个类型的产品都有十几种甚至是几十种来供你选择。那么消费市场呢就被细分了。实际上如果我们讲究一点的话，真的就是需要很多种的酱油，很多种的醋。我举个例子说，对于大厨而言，他做不同的菜他就要用不同品种的醋才行。如果说他要做酸辣汤的话，一般来讲他会放陈醋，但是如果说他拌个凉菜放陈醋呢，就觉得味道有点重了。在北京来说呢，他可能就会觉得是不是放些米醋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如果要是做南方的那种西湖醋鱼啊什么的，那你就肯定你放香醋啊，你这个放陈醋就不好了。但是如果说老北京要蘸饺子吃，他就觉得还是需要米醋，他觉得那个醋味比较柔和。然后山西人可能就说米醋那根本不够劲儿啊，我还是要陈醋我才觉得这个饺子吃得香啊。 对呀， 是吧？所以每一个人和每个地方他都有不同的需求。但如果说你要是想拌一个紫甘蓝，凉拌紫甘蓝丝，你说你倒陈醋啊还是倒米醋啊，好像都不合适哈。那你可能就需要一些非常浅色的白醋了。那要如果做一些西餐呢，你可能就需要水果醋。所以说这个醋的它的深浅呀，它的味道的特点呢，那都是要不一样才能满足这个料理的需要。酱油也是一样的，你要如果做红烧的菜，你就要用那种颜色比较重然后质地比较浓厚的就所谓的老抽，或者叫红烧酱油。 如果说你要是炒菜，你用那么浓的色泽，最后出来的菜全都是黑乎乎， 对， 那也是很不好看的，是吧？ 嗯、 比如说你做一个手撕包菜、嗯，你用什么样的酱油呢？你就得用类似于生抽那样上色能力比较低，但是鲜香的味道比较浓郁的酱油才行。这样呢，你在起锅的时候加一点酱油，趁着那个锅的余热， 嗯， 让那个酱油的香气挥发出来，然后菜叶子不会被染黑，还是碧绿的，只是菜叶子撕开的那个边缘， 嗯， 被酱油薄薄的勾上那么一层淡淡的红色，这样出来一片一片叶子，就特别的好看，比不加酱油还要漂亮。 嗯、 这就是炒菜时候适合用生抽。如果说要是吃螃蟹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醋啊？你吃紫菜饭卷的时候蘸什么样的酱油？你吃生鱼片的时候蘸什么酱油？然后你吃饺子的时候蘸什么酱油？这一切全都是可以进行调整的。比如说，很多人觉得吃饺子时候非得来点醋，但是还要再来一点大蒜瓣才行。 对， 所以说呢，就有一些加了蒜味的凉拌的醋， 嗯， 或者饺子醋， 嗯， 酱油也一样，也有加了海鲜的酱油，有加了蘑菇的鲜味的酱油，那么就可以让我们在不同的美食的场合都找到一个特别恰当的、特别完美的这么一个调味产品。 嗯，对，您刚才说到一个不同的场合，我就记得我之前有一次啊，出国去旅行。在日本的超市里呢，是见到了很多的酱油。现在呢，随着咱们国家很多城市日料店呀开得越来越多，我发现很多日本进口的酱油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我想就这个话题呢，再跟您简单聊一聊。比如我见到的日本的酱油有什么刺身酱油啊、拌饭酱油啊、海鲜酱油啊，就这些酱油算是配制的呢，还是酿造的？如果是酿造的话，他们又是如何进行改良的？以及这种改良未来有没有个头？比如说这个种类是不是会越来越多？只是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象力，您的答案是什么？ 我在2005年的时候曾经给中国调味品写过一篇文章， 嗯， 当时呢也是预测我们中国的调味品将极大丰富，因为90年代的时候其实这个产品还是品种相对比较少的， 对， 当时我也是出国看到这个日本的货架上品种非常多， 嗯， 我想这就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现在几乎已经可以说跟日本的情况差得不太远了，只不过呢，具体的品种会有一些差异，消费习惯也会有一些差异。 嗯， 比如说日本，蘸生鱼片的这样的调味品就会比较多。而我们中国人毕竟只是在日料店偶尔吃一下而已， 嗯， 你不可能天天在家吃，所以说可能在我们的超市货架上你就很少会看到，因为看到它卖的速度也很慢。那么这些产品呢会在大的超市里才有，然后呢是那些专门做日料的那些店，他们可能会大量的去购买， 嗯， 而普通老百姓可能吃的还会比较少。那么在我们这边呢，逐渐的也增加了品种，就像我说的，一个醋有拌面条的醋啊，也有专门配螃蟹吃的醋啊， 嗯， 也有一些是专门拌某些凉菜吃的醋啊，其实这样的产品都是有的。那么产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如果我们的消费者自己就不会做饭，像现在年轻人会做饭的越来越少了，他们觉得哎呀，我自己做还要搞那么多种酱油，我一个人就租一个小房子，我那个厨房非常之小，没有那么多空间放那么多种，对不对？ 对， 所以说他就可能只买一种酱油来满足他的大部分的需求，这是我们的国情所决定的。 嗯， 那如果说你家里边是有一个别墅，你有好大的厨房，甚至你不止一个厨房，然后你有很多很多的 置物架可以放这些调味品， 嗯， 那没准儿你就会买好多好多种酱油放在上面，然后应付你不同时候的待客的需求。 嗯， 因此我们说消费升级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方方面面的生活用品，包括这些食品和调味品，都是跟我们的经济状况啊，跟我们的文化的发展呢，跟我们的日常的需求要配合起来。我其实特别希望我们中国人保持一个爱吃的传统，而且这个爱吃的传统不仅仅就是两个字儿，哎呀，好吃。好吃，这真的还是一个比较低水平的对食物的欣赏能力。 对， 要是水平高的话，你应该是一个美食家或者半个美食家。 嗯， 你要吃出学问来，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一尝这个菜，嗯，这个菜醋用错了，它应该用什么什么醋会更好一些。那你再吃一个菜，它这个酱油放的时候不对，放早了。 嗯， 放早了这个酱油呢，它就会有一股糊味儿。然后在起锅的时候放，它那个鲜香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就是说你要是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你就不是说简简单单的一个爱吃的人，那你是一个比较资深的吃货，甚至还可以再发展到美食家的程度，对于每一个食材，对于每一种调味品， 嗯， 对于每一个烹调方法，对于上菜的顺序，对于吃的时候的搭配，以及吃的时候这个温度，一切都是有学问的。调味品里面的学问就已经非常大了。我觉得一个发展的社会，一个文明的社会啊，一个具有几千年饮食文化的这样的民族，应该把调味品的这个学问做得更深入的好，而不仅仅是说我们的行业人士要替我们开发出更好的酱油、更好的醋，而且我们的老百姓也懂得去欣赏这些优质的产品，知道应该怎么样用这些美味的调味品来做出特别适合我们口味的，让我们得到生活享受的三餐料理。 嗯， 如果我们的消费水平提高了，那我相信我们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也会提高，品种也会更加丰富。所谓有什么水平的消费者，就有什么水平的产品。 哎呀，范老师，您说的最后一句话真的让我茅塞顿开呀！其实这些年我们在货架上发现调味品的种类在增多，其实呢，也是因为大家的口袋变厚了，我们有钱来去在这个领域有这么多的投入了。当然，这个有钱也不仅仅是消费者，其实包括一些食品调味料的生产厂家，他们也能够在这个领域有更多的技术方面的投入、产品方面的投入，才足以呢促进我们今天如此繁荣的这个市场。另外呢，刚才跟您的对话也让我对于酱油醋以及其他的调味品啊，有着全新的理解。我希望未来有机会您还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来多多介绍这一方面的知识。其实做一个吃货， 好的， 真的还是有门槛的，不是简简单单的吃饱了觉得好吃发出享受的声音就算是合格的吃货。其实就像您说的一样，能够在这些调味品啊，在这些食材当中说出门道来啊，知道秘密在哪里，这才是一件更有意思乃至更有意义的事情。那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范志宏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范老师。 不客气，再见。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真好戏。 谁在我们家门口抽烟啊？真老骗，原来是你。 二姐， 怎么了？ 怎么了？你从来都不抽烟的呀？ 我这还没抽呢呀，我刚把这根烟点着你就来了。 可是你从来都不抽烟的呀？ 我知道啊，你说两遍了， 所以我才奇怪嘛。好变呢，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伤心事想不开了？来，快跟姐姐说说，让我开心开心。 不是姐，我抽烟啊是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 我的天哪，你这个话要是被咱们大哥真知道听见了，肯定又会觉得你的智商又下降了 啊。我已经听见了，真好骗呀，连小孩子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你在想什么呢？ 大哥，网上都说了，吸烟能预防新冠病毒传染，因为我们吸进去的烟草颗粒能过滤病毒。 原来是这样啊，那吸烟没准比戴口罩还好使呢。哎，郑好骗，你快把你手上那个烟递给我，预防病毒从我做起。 哎呀，我说真好骗真好信，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不把网上的谣言当真呢？吸烟当然不能预防病毒感染 啊。 你们知道烟草燃烧产生的是什么吗？一部分是气体，这些气体基本上就是一氧化碳，那么其他的呢，就是你们口中说的可以预防新冠病毒的固体颗粒，比如尼古丁和焦油。 哎，是啊，哎，里面是不是有固体颗粒啊？ 你别急，我还没说完呢。这些颗粒的大小在1微米到 2.5 微米之间，又不是纳米级的。你们知道什么属于纳米级吗？那就是病毒，不管什么病毒它都属于纳米级，一微米等于1000纳米，所以烟草颗粒根本阻挡不了病毒，这就跟啊用纱布装水一样。 好啊，真好骗，你差点又骗我抽烟。 哎呀，好吧，我现在知道了，抽烟不能预防新冠病毒。 不仅不能预防，吸烟还会损害你的呼吸道，烟草中7000多种化学物质，光致癌的就有几十种了，几十种癌症困扰你下半生，你想想那是什么滋味？哦，不对，那时候你可能都没下半生了。而吸烟最直接伤害的器官就是肺部，烟草会破坏肺部的正常运转，引起各种肺部疾病，肺癌、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你能想到的烟草都能做到。 太可怕了！ 而且吸烟呢还会增加流感的风险，研究表明吸烟者的流感死亡率远远高于不吸烟的人，所以呢吸烟不仅会让你更容易感染呼吸道病毒，还会加重感染后的症状。 哎呀哎呀，吓得我手一抖，你看我那烟都掉地上了。 那你还不赶紧捡起来把地面收拾干净啊。 就是，呛死人了。 哎，气死人了。 Smile, there's a fire that ignites at the bottom of my heart. Ooh, me, oh my, if we open our eyes, I think we're both gonna find that it's a wonderful life. Ha! Me, oh my, it's a wonderful life. It's a wonderful life with you by my side. Me, oh my, it's a wonderful life. It's a wonderful life with you by my side. Me, oh my, it's a wonderful life. It's a wonderful life with you by my side. Me, oh my, it's a wonderful life.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